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KK 呢个角度好啱嘅，即系嗰班人除咗系要自己做自己嘢之外咧，仲要 share 佢三年嗰个嘅梦想啊 ，dream 啊，即系 dreaming plan。 咁个 dream 咧就要牵涉到其他人嘅，咁即系要 collaboration 嘅，大家要协同效应嘅，唔系自己做自己嘢嘅咁样。咁啊，我嘅 life 嘅例子就真噶啦，我而家每日都参与一个嘅社创啦吓。就是一個水機啦，可能大家睇我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途徑都知㗎啦、就係、是、即係好有創意一個嘅水機嘅系統嚟嘅。咁但係呢，我原來接觸返呢就係、是、人人學社嗰啲同學啊、師姐啊、師妹啊，咁佢哋不約而同，一係就做咗投資者，一係就做咗一個advisor， 一係就直情係做同事咁樣囉。咁所以即係呢個 feel，人人學社就其中一間就會提供到一啲嘅叫 training 嘅，即係話喂，我好有，即係我哋成日講，哇！你心裏頭有一團火啦，覺得呢樣嘢我想要解決啊嘛，喂，冇理由咁都容許㗎，即係話對年青人，唔係講拉十三加三嗰啲啊，對年青人即係出咗嚟大學生，做咗四五六年嘢都係嚇，都係咁嘅咋，即係如果打工啊，都係。發展咁有限嘅，因為香港嗰個成個發展形態唔同咗啦嘛。咁佢哋係咪可以即係政府都猛話自己創業啦？你點創業啊？即係嚇，你即係唔係容易？咁當然教創業嘅有好多課程啦。咁但係教真係社會創業嗰樣嘢咧，真係可能都係只此一兩家嘅啫喎，喺香港。人人學社就其中一個啦，係咪？ 係啊，係啊。 咁啊，乜嘢叫做 SEIP 先？你介紹啦 ，James。我讀咗㗎啦 ，SEIP。 SEIP 呢樣嘢咧，其實就係啱啱正正提到，其實越嚟越多社會上面嘅人咧，就叫做可能喺工作上面未必揾到嗰、那個佢嘅嗰個目標 要 標 講個全名先。 係 Social Entrepreneur Incubation Program。係 啦， 就是、社會創業家嘅培育計劃。 嗯， 係啦，即係因為我哋咧，人人學社其實就有一個叫做我哋嘅願景啦，就希望咧每一個人咧都成為一個 change maker， 一個改變社會嘅人。咁改變社會咧，其實係我哋就覺得最大嘅原動力咧，就係、是、嚟自呢班社會創業家。咁、何為社會創業咧？就係、是、真係針對一個社會嘅問題議題，就費盡佢九牛二虎之力，就冇資源又好，冇錢又好，冇時間都好，就去做。慢慢咧，越做就越大。咁呢一個創業精神咧，由一粒即係你可能李嘉誠都係創業精神噶嘛。咁、就將呢個創業精神咧，就放喺解決社會問題上面。咁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就係有年青人啦，即係可能畢咗業之後，揾佢哋嘅方向就會想就投身呢個叫社會創業嘅呢個範疇啦。另一邊咧，其實真係比較多嘅，真係佢哋經驗好豐富，專業人士，但係佢哋去到可能三四十歲，佢哋覺得啊，係咪係時候諗下自己嘅呢個嘅生涯或者佢哋嘅置業？究竟是做啲乜嘢呢？除咗揾錢之外，除咗家庭之外，其實原來佢哋有更高嘅理想上追求嘅。不過一直就可能收埋咗，就繼續工作啦咁樣。咁、我哋就見到呢一班人有呢個咁嘅需要啦，從而咧就設立咗一個大概為期一年嘅一個項目，就係、是希望透過即係一啲知識上面嘅傳授啦，俾佢睇到原來環球嘅社會企業家係做到幾犀利嘅。最犀利嗰個咧，我哋偶像就係呢個Muhammad Yunus。咁其實佢就喺呢個孟加拉咧，就成立咗呢個嘅微型貸款啦。咁就幫咗過億嘅孟加拉人，就叫做脫貧啦。即係未必幫到完全脫貧嘅，但係至少俾佢哋一個可以脫貧嘅途徑啦、希望啦，同埋呢個模式啊，係可以被複製到去其他印度啊等等嘅其他國家嘅。你會見到原來社會創新由一個咁嘅經濟學嘅教授。佢慢慢可以做到一個影響到一億人嘅一個叫做社會 social business 啊，一個社會企業啦，可以話係咁樣，你就見到嗰個社會創業個精神嘅威力有幾大。咁我哋就好想喺香港可以誕生，即係呢個都係 KK 嘅願望啦。大中華地區、香港地區誕生到一位好似 Muhammad Yunus 咁嘅人，咁、就設立咗呢個咁嘅項目，咁希望咧就招納呢班有志願又有能力嘅人，就去叫做學習，互相學習。 同埋佢有實踐嘅機會，即係可能我哋包括就可能安排佢哋一啲喺唔同嘅社會企業啊，或者 B Corp 啊入邊，睇會唔會可以叫做有啲實習啊，或者係有啲叫做互相切磋啊，或者係一啲 volunteer 啊咁嘅角色。咁然後我哋其實會即係一直就同佢一齊去叫做街住佢咯，未必街啊，其實係 facilitate 佢個 learning 啊，係啊，即係可以俾啲 input 我哋見到啲乜嘢，或者同學之間點樣去互相俾一啲意見，去同佢一齊行呢條叫做都幾孤獨嘅路嚟嘅，係啊，我相信 都唔係好多彩多姿啊。 一個人行嘅話係孤獨嘅，係啊，一個人行係孤獨嘅， 冇錯啦，冇錯冇錯。 一班人就唔同啦。 咁希望就 是、我親身啦，我係第幾屆？我2013年嘅，係。咁我2013年咧又係睇咗有一啲報道啦，有少少報道，有啲咁樣嘢喎。咁啱啱我嘅理大嘅同學咧。就係、是、識得阿 Rebecca 嘅，佢、一聽到我話啊，我好有興趣做呢啲社會創業啊嗰啲嘢咧，咁啊即刻介紹阿 Rebecca， 咁 Rebecca 即刻就 email 我啦，嗰時都冇咁興 WhatsApp 嘅，我亦都唔會 at 佢啦，咁啊猛聲嚟啊，你嚟幾時嚟啊？嗰陣時仲喺Good Lab 嘅，即係好單位嘅，咁啊好單位又講來又奇怪喎，我同阿李偉才咧好早嘅時候，好單位仲係未落成，好單位我哋講開咧就係另一個。即係好早期啊，可能叫開山祖師嘅一個社會創新嘅一個hub，一個叫做 hub 中文點啊，即係一個聚集地啦，集中地啦，就係又喺長沙灣嘅，咁就係行就行得遠啲，但係個環境啊，個設施裝修咧就好 in 嘅，即係好有 feel 咁嘅，咁就去嗰度參觀，咁就當時嘅一位Dr. Jane Lee， 咁就介紹咩叫社會創新咁樣，咁啊。哦、我就啱啱嗰日第二日喺巴西翻嚟嘅，哇，中下都未 jet lag 完，哇，好有趣喎、哦，咁有一個粗略嘅概念嘅咁樣，咁啊，跟住我諗都兩年後啦，即係跟住 Good Lab 先至正式運作啦，咁樣，咁就去見阿 Rebecca 嗰陣時，咁就開始，咦，咁有趣㗎，可以咩唔滿意就唔使俾錢㗎啦，即係企咁講啦，即係唔滿意可以唔使俾錢嘅， 不成功不收費， 不成功不收費嘅。咁我咪好試下，即係我又唔係介意嗰個個錢嘅問題，而係真係就係話冇錯啦。知道啊 ，K K 即係謝家驅博士咧，就係香港社企之父，咁亦都嗰陣時咧就黑暗中對話推出咗就好成功嘅，係好多人都講即係哇呢個係好有創意喎，即係盲人能夠發揮咗佢而家僱用咗成經常係有300個嘅盲人嘅嘅。即係 員工 啊，係做嘢個做導遊好，做導師好，做 facilitator 好啊嘛嚇，咁亦都大家聽過暗中作樂又係佢，好多樣嘢都係佢啦咁樣，咁啊變咗就啊睇下咯，即係睇下學到啲咩嘢啦，咁同埋 KK 就好 passionate 㗎嘛，即係好有好熱情，好有感染力㗎嘛， 啊 咁啊所以去參與咯，咁即係你講得啱，真正話好似係讀大學嘅時候或者讀其他。進修嗰啲課程好有 structure 嘅咧，就唔係嘅，都係 case study， 係 啊，即係大家個案分析，啊又邀請下呢個嚟介紹下佢嗰個目標係點，又邀請另一個，咁跟住我哋做下啲即係 group project 咁樣，咁啊都頭頭尾尾一年嘅，我最記得係一報咗名咧就整張卡俾你啊嘛，叫做咩 social entrepreneur 內部創業者， 內部創業者你自己創咗先咁啊，咁我俾張卡俾人睇，人哋都一塌糊塗，咩嚟嘅咧？ 咁有個好嘅方法可以開啟嘅話題 啊，一日即係人哋唔知咁嚟 sell 咯嚇，咁啊好有趣嘅，因為嗰班人都係好有 heart 嘅，咁啊嗰個 mix 咧就係有 NGO， 有真係即係好似我嗰啲級數啦，即係已經。做咗好多年嘢，好有一個商業嘅 connection 嘅人，就想了解多啲又有，咁又有啲學術界就唔多嘅嚇，咁即係各方面都有，咁做開 project 都有有趣嘅，咁就呢個就叫做咩社會創業培育計劃 係 啦，咁我就極力推薦嘅，即係大家唔使交錢住咯，當然人人學社都係要營運嘅，所以咧。即係你覺得物有所值就應該要支持嘅咁樣啦，咁但係好抵嘅，因為阿 KK 咧 佢有好多人揾佢解決問題㗎嘛。咁、 嗯、 佢就捉咗我哋邊啲係即係時間比較容易就嗰啲同學呢，就捉我去參與多啲。 Okay。 咁所以我好多而家識嗰啲不同嘅社會創新團體呢都係，哦好，你話得唔得閒，我得閒咁我又去下呢度，因為得閒又去下嗰度，得閒又去下匯豐嗰個 headquarter 又 present， 又去啊聖 James 又 present， 馬會又 present， 咁又接觸下囉。即係佢就即係當住係個師傅就帶住啲徒弟仔咁去嘛，咁我哋接觸多咗，咦某啲嘢你覺得自己啱嘅，咁就自己選擇嚟做囉，咁樣係咪好啦。咁啊阿 James 就介紹咗咁多啦，咁我問下而家阿 Luke 啦，咁你而家過咗嚟呢度呢，你集中喺人人學社係邊一個項目你係集中啲呀？ 咁我而家最主要做都係做培訓同埋做 B Corp 範疇嘅。 啊 ，B Corp 啦，咁我哋 可以陣間都講 B Corp 啦，咁講多少少培訓先啦。 講啊，係啦，講 除咗個人係啊，個人培訓之外，另外就係機構啦。因為啱啱講緊，其實有好多人都想為個社會做啲嘢嘛。機構唔單止係譬如初創企業，或者啲 NGO 嘅群組，其實佢哋好想，但係其實啊，佢哋有啲咩方法去做呢？有啲咩方法去諗啲新 idea 呢？有啲咩方法去實踐甚至持續性去做呢？咁其實我哋人學社其實係一個 capacity builder， 即係去幫助佢哋建立返佢哋自己嗰個團隊或者佢哋嘅方面嘅能力嘅建設範疇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都會係向一啲團體去提供一啲所謂培訓服務啦咁樣。咁最主要而家最主要兩個大嘅議題啊，一個係扶貧同樂施會，另外就是一個創貿會分的 project， 就叫做 Carbon Care Open Inno Lab， 就是做啲環保議題嘅。 我哋都成日合作。 係啦，咁就最近我哋團隊一位導師咁 coach 咗一個都有攞冠軍嘅，咁就係叫優人商人。 哦，聽 聽聽優人商人就係講緊優人啦，話説咁優人就係其實佢每日都可以食自己體重超過一半嘅一啲正式嘅食物啦，我哋嘅 冇錯， 係啊。咁其實佢食完之後，佢仲會有啲排泄物，其實係哇係好好嘅對翻嗰個泥土咁樣。咁而家就有個團隊咁樣，就由我哋嘅導師慢慢去培育佢哋。咁而家就開發咗我哋嘅優人箱，我哋聽日都有個優人箱送去我哋嘅辦公室㗎啦。 OK， 即係嗰個將來一個產品嚟㗎。 將來個產品嚟㗎，另外提供啲服務，就係譬如入學校做啲教學啦，或者係其實佢都希望可以推廣到啲家居嘅呢方面嘅優人箱嘅狀況。 咁一去到產品就啱我嗰、那個。初創企業噶咯，都唔係初創啦，兩年啦。因為我讀完咗人人學社之後咧，咁我就另外就同個即係好有客嘅朋友，即係識咗好耐。以前又係我個客，我又係佢個客咁啦嚇。即係我係工業界噶嘛。咁後來就大家就成立咗一個即係我哋叫做solution provider， 即係一個解案嘅一個專責嘅公司。咁啊，專係為呢啲即係。產品啦，實質嘅產品就唔係 apps 啊，唔係一啲即係概念性嘅嘢。即係如果你啲嘢想生產嘅，咁我哋而家目前做緊就係個水機啦，即係一個而家喺大家喺希慎廣場嘅個水機，咁我哋都可以詳細介紹一下嘅。咁即係大家睇下我哋嘅 Facebook 都會知嘅。咁我哋第二節就夠時間啦。咁我哋下一節就集中講下 B Corp 啦，商業上可以點樣扭轉呢個形勢啊，創造呢、這個。四贏， 三贏， OK， 聽講 好。